我哋揾咗个嘉宾， 系 哇呢啲劲臭，哎呀你喂咗一声， 喂喂一下都估到系边个啦， 估到啦， 都睇淡成个地产楼市嘅，咁、你冇理由咁做噶嘛，即系正如我睇淡楼市，我冇理由去买翁晴轩噶嘛，系咪先？呢个理念 音咁样讲 number。 我有一隻嘅堅㗎， 奪咗個 number， 即係講到好堅 啊！你講俾我哋聽咯。 哎， 啊， 哦，嗰隻啊， 專業嘅分析員同專業嘅財經員係兩樣嘢。財經員係背劇本， 咪就係咯劇本嚟。 係啦，分析員就真係要分析嘅， 寫劇都要㗎， 要寫劇本㗎， 未嗌 cut 都要講落去㗎嘛。 啊，先生。诶、哎，嗰只点睇啊？哦，嗰只咧个主营业务咧，佢系做啲乜乜乜乜嘅。啊，旧年个盈利咧就即系经济通揿到出嚟嗰啲人，之后使鬼你讲咩？咁啊，成日都个节目讲喎。咁我哋三个 竟然用轻微调整，可能睇得邓声讲先。 因为知好嘅股票你抽咗啦，更好嘅股票咧抽完之后咧有一升你都要沽噶。 冇错啦，冇错啦。其实成晚我哋请住专嚟就系想讲呢句嘅啫。唔该晒啦，咁啊，你哋有 缘，好再见。 真要嚟咧，一听到话同阿耀坚做咧， 唉， 冇办法啦，一定要嚟啦。 本来我都想停呢个节目嘅，点解逼同我讲话揾咗沈大师嚟？ 系咪未够喉？沈振荣、沈大师、罗尚佩、耀坚，财经 talk show 全到尽。11月2日晚上8点。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票价280 ，Regasin 会员250。电邮至 regasin@regasin.com.hk， 主题串道尽，写低你嘅姓名、联络电话或会员名称，我哋会回复你有关入数嘅方法同埋程序。 Hello， 你而家听紧系 www.R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我是夏萨特。 好，欢迎回来第二节。点啊？的系咪讲下啲内房啊？ 讲下内 路买楼咩？ 讲下内房啦，因为啱啱早嗰，睇下先，早嗰成六七日前啦，18号咁啊，公布咗啱啱上个月啊，即系8月份70大中城市嘅楼房指数。OK， 咁啊，上月咧，即系上个月啦，八月嘅时期咧，大约有94%嘅，即系66个城市嘅一手楼咧，按个月按月咧就上涨嘅，升幅最大就系上海同埋广州。 系 咁啊，分别咧系升1.7%嘅，咁啊北京同深圳咧都升1%，咁啊唯一只有两个嘅城市就轻微回落。 边度咧？ 诶、我呢度系猜唔到。 温州， 温州啊， 系啦。 哦， 咁啊，温州跌就预咗啦，系嘛、嗯？你话温州升啊，直头世界大变都似啦，系咪、 嗯？ 啊，咁啊，亦都系。冇乜特別驚訝，咁嗰個樓價升，你又唔係話升好多，都叫做比起以前爆升嘅年代就不復再，咁、但係你話係咪中國政府唔出手呢？又唔係，因為即係出咗呢個數據之後呢，兩邊嘅意見啦，一邊咧就話咧，喂你大城市你撳唔到喎、你撳唔到嘅話，你户籍改革你做唔到喎、你户籍改革。你仲叫啲人入去大城市，咪揀吹爆个波、你户籍改革做唔到，你三中全会始终甩咗一只脚喎。你想做嘅三样嘢，招商引资我成日讲啦，招商引资、税务改革同埋户籍改革。咁一方面就话，另一方面就话唔係啊，即係中国个楼市情况几好，而家讲緊70大城市啫，嗰啲大城市即係嗰啲大都会嘛。咁佢個價升都唔高過通脹，咁都正常啦，係咪？咁70个大城市以外嗰啲二三線都冧嘅喎，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個問題就都冇乜㗎。咁但中國政府就突然之間唔知係全定係堅啦，就啱啱講過啦，就係話會擴大嗰個嘅房產稅試點。 係 咁、就擴大房產稅試點咧，對於上市公司嚟講咧。會有輕微震一震嘅、因為即係你知道，因為嗰個70大城市係已經係好多都有房產税呢樣嘢啦。咁啲內房公司咧，亦都係避開呢個房產税其中一個原因啦。另一個原因就係話，我費事攆埋一堆啦，個價俾我夾咗上去，跟住我就 成為即係中央政府嘅敵人噶嘛，唔好啦。咁所以好多其實過去嗰一兩年裏面個 land bank 咧，都係儲咗喺啲二三線城市嗰度嘅。咁而家喂，我儲啲 land bank， 跟住你同我講嗰個嘅房產税，咁我咪話俾你過咗一檔，大佬。 嗯。 咁所以有即對於內房股嚟講，有啲輕微震盪嘅，呢樣係真嘅。咁、但係你話實際上係咪真係好大件事咧？個房產税走咗出嚟，亦都未必係，因為你見到啲大城市有房產税嘅，其實大家都。即係 so what 咁樣， 係 no big deal 咁樣，咁所以你話 next step 會唔會係擴大咗個房產税試點啦？下一 round 咧就係大城市個房產税率咧就調高咧，咁呢樣嘢就驚啲啦，因為即係如果你話個房產税係阿迪你買樓賺100萬，咁你打70萬税嘅，咁我諗你都唔會炒樓啦。 嗱，因為點解咧想呢一節咧講下內地嘅一眾內房股咧，先要講翻嗰個內地70大中城市嗰、那個指標先。記得舊年嘅時候，舊年成年12年啦，甚至由11年尾開始嘅時候，其實個指標一路都係冇咁緊要嘅，冇咁緊要嘅意思就係咩咧？可能係有一半係或者甚至有70%嘅係一路都係。持平 ，OK， 系啦， 有大約可能係20%到係下跌嘅 ，OK， 然之後咧問翻落去，可能只有2-3個城市只會係上升，咁啊嗰段期間好多時都會係成都啊、重慶啦，咁啊甚至有部分嘅係溫州啦，當時未講緊呢個即係溫州爆煲嘅事件 ，OK， 咁拉落嚟嘅時候，嗰陣時其實一眾內房股就最弱嘅價格。最弱嘅時間，而同一時間嗰時，其實都聽到好多時嘅就係話，好多間內房股啦，富力又有啊，中海外又有啊，恒大啊，碧桂園全部都係喺度喺香港發票據嗰陣時，我哋一路都講緊，15、17厘都照搶，即係大約係1年至1.5年嘅債，即係嘅債喺度喺香港度發，咁但係翻轉頭今年嘅係，當然我哋一路都知道 ，OK， 內地一路都講緊。抑壓住個樓價上升啦，但係今年有少少唔同嘅就話，即係我哋睇翻1、2、3、4月開始，咦發覺有少少，咦70大城市佢唔係講緊每一個城市升幾多嘅喎，好得意係，即係普遍嚟講嘅係發覺，咦扭轉咗局面啦，可能1、2、3、4月嘅時候有30個係持平嘅。慢慢就可能有10-20個已經係升緊啦，或者20-0個。咁而家去到漸漸地去到7、8月，去到呢啲位嘅時候，我差唔多基本上係全線嘅城市，即係嘅樓房都係升嘅，但個升幅唔多嘅，即係穩定地可能每一個月 around 0.1%-1%啊咁樣升。咁啊比較翻，如果按年比大約升可能3% 度。咁啊睇落去就健康咗好多。亦都 係啦，即係正如咁講啦，就係話我都唔係高過通脹，咁你一啲嘅大都會、一啲大城市，咁、個樓房價格上升又唔高過通脹嘅話，你又唔可以話我有泡沫咯，係咪我都幾好啊，咁唔通係咁跌咩？咁、所以即係有一批人，即係而家絕大多數喺大城市生活嘅人都係會咁嘅諗法嘅、你可以接受到、容忍到個升幅。中央政府會俾你升，咁、你買唔起嘅係你自己嘅問題啦，咁、你唔好賴生賴死啦，咁、總之你係買唔起，因為你唔勤力，你買唔起，因為你老豆唔係高官，咁、我唔關我事，我買得起、個升幅咧係每個月咧0.1%唔夠，咁啊有時升下，有時跌下 ，OK 冇問題嘅，咁、但係當然個問題就係話個税喺國內嗰個樓市裏面可以有幾大影響力啦，因為你要知道樓市喺中國嚟講咧，即係以前叫商品房，其實個歷史係唔係好長嘅啫，10年、20年都未到嘅，咁、如果你話真係炒樓，其實都係講緊啲10年嘅事，係由呢、個大概2000年咁上下啦，你早啲啦，你計埋啊，都係嗰10年8載嘅事情嘅嚟嘅啫，咁所以你話。有呢個税打落去個樓市變成一個嘅因素嘅話，對中國個樓市會有幾大嘅影響呢？大家都好想知嘅。即係如果你比較其他國家嘅話，譬如你德國啊咁樣，大家唔係唔識炒樓嘅。大家都識將個樓市崩個 bubble 出嚟，就會經濟增長。呢啲好簡單嘅經濟學嘅道理。咁、但係點解人哋唔會做呢樣嘢呢？咁成日都要深思熟慮反問一樣嘢，點解人哋歐洲金融海嘯搞到個經濟咁大鑊，佢唔整個房地產 bubble 出嚟啫？係嘛？整出嚟咪搞掂曬咯，使鬼搞咩 LTRO 啊？又要啲巴拉幾啊八樣嘢啫？係咪？咁點解中國呢個時候仲要喺個樓市裏邊 唔落一啲嘅比較克制，即係叫做克制到個炒風嘅嘢咧，其實你話國內有冇人炒樓咧？絕對有人炒樓。 有。 啊，不過嗰啲人唔係炒樓，係炒地皮，或者係炒緊買嗰塊地皮出嚟起樓出嚟炒。 係啦。 咁嗰啲又唔係叫炒樓喎。嗯。啊，咁嗰啲叫囤積嘅啫，最多。 係啦。 啊，咁。譬如好似好多公司其實都二三線嘅內房公司已經轉咗型，譬如係隻融創咁樣1918，啊1918咩價咧？我睇睇先，1918嗰啲亦都係即係比起譬如係其他嘅，我唔舉例子去比較啦。其他好多二三線內房咧都仲係一個囤地嘅心態。 4.96 呢只可以買嘅啊。融創就調節咗嘅，據我知道，即係佢就唔會話好似其他嘅二三線咁樣以往咁樣啦，淨係囤地，跟住用個 NAV 嚟玩個股價。咁佢而家即係買地起樓賣樓，賣地起樓賣樓，係一個貨源輪轉嘅心態嘅。咁啊，融創係一間轉咗嗰個嘅策略嘅公司啊。咁但係佢個股價最大問題就係佢個 gearing 好高，佢個負債好犀利，犀利到不得了。一升上去，啲人就會覺得佢一定會抽水㗎啦。係 啦。 咁啊，所以個好限制嘅股價。咁啊，所以如果佢話佢真係會抽到水，而個市場係 discount 咗，即係 factor 咗去抽水呢樣嘢嘅話咧，佢個股價咧會如釋重負嘅。咁啊，等一等呢啲。咁嘅嘢啦，咁至於你話內房股，我覺得即係大家都要即係管理層要調節個心態啦。你唔可以靠嗰個 NAV 嚟到去谷噶，你一定要靠個 cash flow 噶啦。 係啊， 你要貨如輪轉個心態，因為中國政府都想你咁做。如果你繼續囤地嘅話咧，一樣嘢即係中國政府如果係喺嗰個地個囤地嘅政策裏面一喐手嘅話咧，好多公司咧好鬼恐怖噶。即係譬如咁講，阿的你有笪地，慢慢一兩年未起樓，俾多2個月你起唔到，我收翻，咁你會話我2個月點起啊？咁即係我焗住收你嘅喎。咁第二樣嘢就係對於用家嚟講嗰個房產税咯。即係啱啱講就係話税喺國內嘅地產裏面係未知道個影響有幾大。會唔會試呢？係有機會會試。 同埋我哋同埋講嘅就係、是，亦都要講嘅係個税究竟係收幾多百分比都好重要嘅。 係啊，即係我會一路拉上去同你試。即係譬如喺大城市嗰度就係話，譬如上海咁樣，我拉到去 20%。睇你咩反應先。你都唔係好驚喎 ，OK 喎，你真係自住嘅喎。因為你自住，你唔使驚物業税㗎。 係啊。 咁30%。咦 ，OK 啊，阿的你頂得住喎，40%、50%、60%，一路抽上去嘅話點頂啊？真係成個市場係啲 speculator 走曬嘅，係嘛？咁嗰陣時個樓市冇得炒嘅。但係內房股自己你要行另一個概念，就係話佢唔係，如果你唔係憑個 NAV 去提高個股價，係個 cash flow 去提高個股價嘅話咧，你有物業税其實冇問題嘅，因為個剛性需求夠大啊嘛。 係 你冇人炒都有人用啊嘛，係嘛？即係國內嚟講，其實如果你釋放到個剛性需求嘅話咧。可以是无限大的。 同埋我想讲嘅呢就是我哋礼拜五嗰日呢同大师讲即係做钱钱嘅时候都有讲过香港嗰个地产啦。我諗最唔同嘅係内地人同香港人都係一样，就係、是、话我諗係每一个 market 人嘅人都係一样，就係、是、当你知道你买嗰个物品长远睇系会上升嘅时候，或者短期内点都好都会有得上升嘅时候，你会愿意系呢一刻去买。 是啦， 兩個市場調轉咗嘅，就係、是、話香港我哋香港人我哋都知道，一路我哋無論個政府又好，一路都講緊辣椒又好，點都好，我哋係 focus 緊或者期望緊個市係向下跌㗎嘛。 係啦， 所以就算有需求嘅人都好，都寧願去等， 都寧願等 等。OK， 咁但係內地唔同嘅係，內地另外一個情況就係、是、當你個政府一路壓抑個樓價上升都好。而大家都知道其實個樓價係慢慢嗱好慢啦，而家可能真係一年3% 都上升啦，一個叫做好健康嘅水平啦。但係大家嗰個需求嘅就係話，喂，我而家買咗落去都好，我既然要住咯，我真係我又唔係炒嘅時候，咁我而家買咗先咯。 係啊，會有好多大陸人都係咁樣，因為即係其實。即係對於好多年青一輩嚟講咧，我覺得即係中國政府個個户籍改革咧，應該循住個方向，即係我自己咁諗啦，循住個方向就係話咧，希望啲城市人咧就願意落翻去啲二三線城市度打工。咁當然，如果你而家揾支槍指住佢，梗係唔肯走啦，係咪？譬如係大陸，其實好多死城㗎，啲管城啊、東莞啊，好多地方都係死城。 好多好多， 啲樓起都冇人買，譬如係杭州蕭山。萧山吓，唔系萧山，系萧山。那个地方我都成日都讲，举个例子，你行你抌60-70米，六七十 kilo 嘅车行，你一架车行5分钟，你沿路嘅全部都系吉。 全部都是沒有人住的樓， 好多好多， 那裡很多的， 好多細小， 但是你說要發展那裡有很多樓可以給人買，但是那些人不會買，為什麼呢？因為那裡沒有就業啊，所以你其實是要在那裡發掘一些就業的機會，令到城市的人呢可以唔使躲喺城市嗰度啊，走出去啲二三線嗰度啊，咁嗰個房地產咧，自然係搞掂噶啦。 係啊， 咁但係個問題始終都係一樣嘢，就係個就業市場嗰個13億人嘅就業市場嗰個單一化咯。 嗯， 嚇，咁你唔似得外國咁樣，你有好多種嘅就業嘅機會嚇。你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都有好豐富嘅就業機會。你喺國內唔同，你要發達嘅話，你要搞第三產業，你要搞金融產業，你要搞金融海盜產業，冇人會去耕田，冇人會去做工廠，咁但係嗰啲死城就偏偏即係最大嘅樓宇供應就係嗰啲地方嗰度，係一啲嘅三線或者二線嘅城市嗰度，咁呢個係個户籍改革係會做到嘅，咁所以户籍改革我覺得亦唔應該調轉，就係話而家講緊就係話俾啲外省人喺底大城市度做咗十年八年啦，俾個户籍佢啦咁樣，咁覺得反為我覺得係要調翻轉咯，可能係有一個雙户籍制度或者咁啦，即係譬如你係上海人阿的，你係一個上海人嚟嘅，我叫你唔好要個上海户籍，你走去上海側邊嗰度發展近郊，我你阿的，我睬你都傻啊， 咪係咯， 你都黐孖筋嘅。 我揸住個上海户籍，我喺廣州做嘢做咗十幾年，我都唔會放棄個上海户籍。 咪啦，即係我譬如我俾多個户籍你， 係啊， 你去到嗰度發展去嗰度生產嘅話，我俾啲一啲嘅稅務優惠你，俾啲巴拉國家政策你，令到你可以搬嚟上海去到第二嗰度，咁嗰度你又會創造就業，你又會創造一個嘅樓市嘅需求，令到嗰啲死城可以活躍翻，就唔使十三億人攞曬七十大城市嗰度，必死嘅七十大城市係嘛？十三億人攞埋去。個樓價點會唔癲啫？ 我哋都知㗎，廣州基本上你一即係所謂 core 區，跟住一路散落去，慢慢個 core 就越嚟越大㗎啦。 係啦。 而廣州好得意嘅係就係、是、你每起樓都好，你都係去得到㗎。係 啦。 即係你等同於深圳一樣，其實深圳即係近翻香港呢邊嘅深圳嚟㗎，一線嚟講嘅深圳，你都係㗎，一起樓都係慢慢都係去得到㗎。係 啊。係 啊。 咁所以我覺得就嗱，對於內房股咧，我覺得咧。你話有冇得炒？喺中國人嘅世界裏面，磚頭就一定有得炒嘅。 嗯， 只係個問題就係話你點炒法嘅啫。 咁、 我覺得一樣嘢就對於內房股嘅，你話長線得唔得？我會睇個別啦。正如頭先咁講，就係如果你有管理層仲係喺度玩緊 NAV 遊戲，總之我囤啦、 啊， 逢地我囤，逢樓我囤，乜鬼都囤，搏佢個樓價上升，我個 NAV 抽咗上去之後咧，水漲股價水漲船高，呢一招唔玩得㗎啦。你真係要玩個 cash flow， 而係個管理層真係個心態係改變咗、嗯。我係貨如輪轉式，即係隻隻都好似信和，香港就信和咁樣、貨如輪轉式，砰拎砰爛，哇！無論我係天價買。到啲天地又好，淨係乜鬼嘢都好，總之我賣得出去我就贏㗎啦。咁嘅玩法，嗰啲內房股先至玩得到嘅、 嗯。 除非個內房股係開宗明義話同你講，我調轉咗啦，我而家做收租物業，咁、 嗯 啊、就另一樣係個腰嗰個嘅玩法啦。咁、 嗯 啊、就唔同啦。咁所以內房股我覺得即係如我認識一啲內房股嘅老細，佢哋仲係好 NAV 嘅心態嘅，個個都嚇、嗯啊、就我塊地啊好靚啊，我七年前買㗎，哇嗰陣時咩幾萬蚊買翻嚟啊，幾廿畝啊，咁而家條路終於起到我嗰度啦，嚇、啊，跟住咧就會點，跟住我起埋之後咧，哇，俾白蘭發達，條數好易計嘅、 嗯， 條數好易計嘅，咁我識一啲內房股，其實佢哋買咗啲山翻嚟啊， 哇， 十幾年前買啲山翻嚟，一個個山買翻嚟，你知唔知幾多錢一個山？ 唔知 10蚊，十蚊一個山。 啊 因為即係講嘅叫買啦嚇、嗯啊，即係譬如我同市政府講，我俾10蚊你啊，呢個山俾咗我啦，咁、好啊，咁啊即係10蚊背後梗係有啲嘢㗎啦，有另外一啲嘢㗎啦嚇，咁嗰啲你話個 NAV 係會谷到好大嘅、 嗯， 即係一個山係本來佢 book 翻嚟係10蚊嘅，即係當然佢冇擺喺上市公司喺度10蚊，咁而家一個山。你斬棵樹賣出去都值10蚊啦，咁你計嘅話，可能係變咗1億2億，咁你嗰條數你係賺好多錢嘅，咁、但係呢啲數冇意思嘅喎、啊，你買咗呢啲股，佢個 NAV 話俾你聽，哇原來好值錢，而家 discount 好犀利，其實係冇意思嘅，咁、所以即係你內房股，我覺得你要睇清楚呢樣嘢咯。 喂，但係有幾即係首先啦，個別嚟講啦，第一樣嘢688真係 呢啲唔同啦，呢啲直頭係 好犀利今年， 國家指導式嘅一啲嘅房地產開發商嘅示範單位嚟㗎啦，即係你要點做， 咁啊，有地你賣，你自己睇住盤數點樣賣法，你要打自己品牌，blablabla，呢啲好國家級指導㗎啦。咁呢啲龍頭中嘅龍頭啊，咁你話中國地產市道會唔會死曬冇人買樓啊？冇可能嘅。咁但係呢啲嚟講，你係真係要搏長線喎。除非佢整一個房產税出嚟，哇，搞到冧曬，你喺下面搏下大霧嘅啫。咁所以呢啲已經唔係十年八年前嘅房股玩法。 係啦，開始我覺得即係去到呢個位嘅時候，有啲所謂嘅龍頭確立咗而走到個樣出到嚟嘅。 有，直頭係㗎啦。 呢隻會係其中一隻啦，六八八。 直頭係啦，嚟緊，譬如你話萬科真係將大陸地產擺落去隻殼嗰度啊，金地嗰啲全部係龍頭嚟㗎呢啲。呢啲喺大陸裏面好鬼犀利㗎，喺成行賣到成行成市，因為全國性嘅啲足跡。遍布全國㗎， 萬科又係啦，萬科如果真係擺落去啊， 萬科呢啲直頭唔使講㗎啦，呢啲已經係大到不能倒㗎啦，萬科一跌就真係中國房地產市場冧咗㗎啦，咁所以呢啲又係嘅，咁但係你話買落去好唔好呢？即係短炒又冇乜位走囉， 冇乜位走 啊，你係為咗博下，譬如係啱講嘅融創嗰啲1918嗰啲博佢。有個集資壓力，大家唔敢買。當個集資壓力舒緩咗啦，唔知點解啦，即係可能佢發 CB 或者 whatever 舒緩咗啦，個股價爆上啦，你先至有肉食咯。或者你博啲新興嘅細啲嘅啱啱上市嘅內房股，你係揾呢啲嘅啫。你688你有幾多肉食啫？直頭佢直頭已經係變咗 long term trend 嘅一隻股嚟㗎咯。 係啊， 係嘛？即係除非成個市有啲咩中國經濟有啲咩醫鬱有啲咩差池冧落嚟，你先至有得玩啫嘛。 但細嗰啲你又驚咧，細嗰啲。 細嗰啲你又驚個政策嗰個風險會比較大嘛，咁同埋即係細嗰啲你又驚個管理層可能抽埋水嘅閃人啊教腳啊咁樣啦。 細嗰啲幾隻啦，例如2007啦 ，OK， 係咯， 碧桂園啦，仲有隻恒大啦， 係啦，跟住其實我又唔係好成日都唔係好知道碧桂園同埋雅居樂嗰啲嚟緊個方向個發展會係點，即係以往佢哋個成功之道就係喺啲你唔會起樓嘅地方，佢就即係起好多樓，跟住就佢又起埋條路，跟住困咗成班，唔係困嘅，即係 叫好多人買樓， 係吸引咗好多香港人去買，咁就創造咗個社區出嚟，呢樣嘢真係碧桂園同雅居樂好犀利嘅，咁但係同一個模式可唔可以喺廣東省裏面再做出嚟呢？其實佢近呢幾年咧，從一個模式走出嚟嘅樓盤咧，都唔係好得嘅。都唔係好得嘅。佢主要嚟講，即係當然，即係譬如碧桂園最出色嘅就係番禺嗰嚿啦。係 咯。 咁咪哇！番禺嗰陣時，即係講十幾年前，邊鬼都有人去嘅，係咪？咁咪除非你翻鄉下探親啦。哇！而家搞到即係直頭好似成個社區咁樣啊。但係呢樣嘢係咪可以喺全國裏面可以重複一個 model 咧？呢樣嘢我有啲質疑啫嘛。咁所以就即係呢啲股係咪長 play 長有咧？我又未必係咯。咁即係內房股即係。得兩種玩法嘅啫，你睇佢未來永遠地發展係好嘅，咁你真係揀龍頭。如果唔係，你又揾啲細啊，啱啱講嗰啲偏低嗰啲啊，博下大霧啊，炒下一浸半浸啊，就係咁樣嘅策略啫嘛。 另外一隻啦，即係奇怪怪嘅啫，蘇豪啦，我覺得 嚇、啊、做咩啊？ 冇啊，唔喐噶呢隻嘢。 唉，蘇豪就收咗佢啦，潘石屹啊嘛。 係啊，呢隻反而唔喐嘅，係啊。 我覺得除非潘石屹走去中國政府做下政協啊，咁嗰啲人大啊，嗰啲常委啊，嗰啲咁樣啦。我見佢即係直頭好似怨婦咁樣，有時候講啲政治怨婦咁樣，佢又唱淡又唔係淡，唱好又唔係好咁樣，麻麻鬼煩嘅。咁呢啲蘇豪上市嗰陣時都麻麻煩煩咧，我已經好鬼死憎佢㗎啦。咁所以就佢個價又唔係好差嘅， 唔差個價唔差， 6.0元咁樣有升有跌，咁5.8至到6.8呢啲位咁咪炒下上落咁冇乜感情咁算啦。因為佢之前都調整咗個策略嘅，咁我自己覺得就潘石屹好似。我点讲呢，比较感觉好似唔系好玩咁样㗎咋嘛。 係上咗之后就冇喇。 係啦，好静咁样㗎，潘石屹好似玩政治呀、玩微博呀、玩得多啲囉，佢就微博佢又会出名嘅潘石屹。咁但係其实其他嘅节目嘅范围我见到即係好似上咗市之后好似收咗工咁样。奇奇怪怪咁样。 冇计啦。好，咁差唔多时间啦，最后上个礼拜就听过前嘅时候都知啦，咁有数啦，姚尊。都係講下啦，個數 講咩啊？買飛咯， 講點啊？講會有啲咩嘢搞下你哋兩個其實？ 好多嘢搞啊，其實即係好諗喺個腦裏面諗咗好多嘢，跟住之後即係就會同阿大師夾一夾啦。 嗯 啊，總之即係我個 part， 我自己諗個 part 就有血有淚啦嚇。咁啊有情有義啦，咁啊所以即係你哋得一條路揀嘅啫，就係買飛啦嚇。咁啊買飛嘅方法好多人都問啦，咁啊點樣做？咁啊都係呼翻 Vegas 先啦。遲啲我哋可能會開條熱線出嚟啦， 係啦 嚇，開個電話 number 出嚟，等大家方便啲。咁啊第二樣嘢就即係好多人都話唔知點解話要握手位，咁我都盡量揾啲握手位出嚟咯，都唔知。咁我點樣揀啲握手位出嚟呢，即係可能係每個 column 嘅角落頭咁啊，方便握手嗰啲咩握手位囉。咁 不如你哋握曬成場。 係囉，開場握到最後咁啊，散場咁啊，又幾方便嘅。 大家都咁抗傷我握手位。 係囉，點解呢？係 囉。 咁啊就多多俾面啦，因為據我了解而家嗰個門票發售的反應都 so far so good 嘅，嗱咁你要知道，即係今次就係我同阿大師同埋 Vegas 先自負盈虧嘅，即係我唔係話要賺錢或者係哇好驚輸錢，唔係嚇，即係自負盈虧嘅一個嘅活動。咁啊同你哋即係免費去聽，譬如新城啊或者其他地方嗰啲輪商嗰啲 seminar 啊，喺個形式上面係好大嘅分別嘅。OK 嚇，咁你話係邊樣好啲？咁見仁見智啦。咁如果你話聽開免費 seminar 咁啊，成班傻佬喺度嘻嘻哈哈咁啊講 number 咁樣，你話覺得嗰啲好嘅 ，OK 冇問題嘅。咁但係總之我哋個形式就同嗰啲係有類別，係有啲唔同嘅嚇。咁啊，所以就係一個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幾大膽嘅 生命好多嘅 生命啲幾大膽囉，咁啊多謝大家，即係已經買飛或者有興趣買飛嘅，即係多謝大家啦。或者有啲人可能諗緊啊，唔知你都唔知兩條傻佬又搞乜春咁樣嚇，咁我覺得你唔好諗啦，買飛先嚇，買完飛再諗都得嘅， 係啊， 其實可以諗嘅，雖真係冇退票 嚇， 不過就可以買飛先諗， 係啦， 就好似股票咁樣，你哋都買咗股票先至諗啦， 揸好 跌，跟住跌咗落嚟又問 點算， 又問幾時見家鄉㗎啦，咁你而家280蚊買張飛，買完之後你諗下幾時見家鄉？11月2日見家鄉咯， 係咯， 就係咁簡單咯，有埋時間地點俾你見家鄉噶啦，咁你仲唔買？係咪啊？咁當然嗰只係每日輪嚟噶啦，去到11月2日。啊！你擘大眼睇完之後，就嗰張280蚊張飛又唔值錢噶啦。咁啊，但係即係希望我同阿大師都希望，即係大家都會有一個。好開心嘅夜晚啦， 係啊， 好開心嘅夜晚，即係同埋其實有啲 message 咗係我同阿大師都想帶俾大家嘅。 你兩個都好想做呢樣嘢， 即係有啲 message， 即係喺我哋十幾年裏面見到人輸錢多，見到人贏錢少。咁點解呢？咁同一隻股點解你會賺錢我會輸錢嘅？102就是一個好嘅 typical 嘅例子。點解有人可以打緊風流波似我咁，有啲人賺緊錢，有啲人點解驚到而家呢？點解呢？同一隻股咋嘛。即係我又唔係話我隻102係3蚊上8蚊，你隻102就由8蚊跌落3蚊。大家同一隻股同一個價，點解會有咁大嘅區別？究竟中間出現有啲咩問題？ 而仲要好多人係冇賺錢冇輸錢都好，都會好唔開心喎。 係啦，即係大家要，即係我哋係好多呢啲訊息想俾大家。而呢啲訊息啊，或者係一啲嘅個人嘅經驗啊，就唔係一兩個 number。 是 可以比美的。 是啊。 Number 可以隨時比你啊。如果你話兩個鐘頭，我同阿大師做兩個鐘頭 show 就係比 Number 可以比100隻你添。咁啊點咩冇對大家冇意思嘅。咁啊所以即係希望有啲題材上啊或者係啲嘅思維上面嘅啟發可以幫助到大家。所以即係呢個 show， 其實個形式上面係有少少搞笑啦，開心心啦。咁但係裏面個含義啊，或者係裏面嗰個嘅 message 啊，亦都希望可以好 clear 咁樣俾到大家，可以感受到啊，最好啦。 反思下啦。 所以280蚊，你睇下幾位抵嘅啫，又有反思，又有直思，又有有咩思咁樣。 咁好啦，咁啊11月2日啦，星期六啦，開數嗰一日就夜晚8點噶啦，九龍灣國際展覽中心地下 Route One， OK， 賣飛 ，OK， 飛會員280蚊 ，Regasin 嘅會員就250蚊嘅，大家可以 email 去 regasin@regasin.com.hk， 題目寫翻個 email 寫翻串到盡，咁然之後咧記得留翻你哋嘅名啦、聯絡電話，咁就一啲個人資料，因為咧我哋會覆翻。